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五晚的呢個咖喱飯，今晚就真係奪命咖喱飯。 哇！極辣咖喱飯今日真係。 咁就因為我哋朝頭早 真係惡劣。 朝頭早咧，我哋就通常習慣就開始商討啦，究竟呢、這個今晚講啲咩題目啦咁樣。咁咧就當時我哋只係諗緊講呢個海洋公園嘅取消執咗海洋公園啦，跟住就到呢個考評局嘅文革批鬥啦。咁就仲有呢個梁君彥指使呢個陳建波就主持主席選舉奪權啦咁樣。咁當時就收尾再諗下，不如加埋即係如果監警會報告書就加埋監警會報告書，再加埋中美角力啦咁樣。咁原來仲有臨尾整多鑊林鄭嘅呢個香港真相記者會。 當然仲有即係6.12第一位認罪暴動嘅判四年。 阿冼，姓冼嘅呢位年青人。 冼家豪啊， 冼家豪係啦，咁咧就。認罪都判呢個4年，咁啊，大家喺網上邊睇到啦，喺連龍牆斬到個記者個肺穿咗，捅穿個肺，就45個月。 嗰、那個仲係唔認罪噶，45個月啦。今次呢個就 情操高尚。 係啊，呢、這個 今次如果你同時從監警會報告書，嗱、雖然成份報告書裏邊都係好偏頗地，去偏幫呢個嘅即係警察啦，大家都睇到。但係如果你係喺嗰個嘅成份報告書裏面，佢提到6.12咧，佢有講嘅。佢話警方對暴動性質嘅界定係唔清晰嘅，當時啊。但係法庭嘅判決咧，就話嗰一場係暴動啦，已經係。嗱，呢個監警會嘅報告書唯一，我覺得真係有少少意義嘅咧，就係話6.12其實嗰個警方話當時出現暴動呢個情況咧， 都唔肯定嘅， 係唔確切、唔清楚嘅係。前線的警察亦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嘅，個用緊乜嘢嘅毛去執行佢哋嘅武力嘅。嗱，呢個我都係上訴嘅基礎嚟。因為而家個官就係話，我唔理你做過啲乜嘢，總之現場裏邊咧，呢個集體嘅行為咧係相當之嚴重。因為佢從事後睇翻一件事啊嘛。事後睇翻一件事，咁多人同警察衝突，咁咪好嚴重咯。 但係嗰陣時係警察執勤當中啊嘛， 係執勤當中，同埋嗰個事主本身。他不知道事後會有多少人再參與，原來向中信咁樣射出雷彈，引發呢個人踩人，跟住啲人好憤怒，然後轉頭同警察再衝突，呢啲事係當時呢個事主本身係唔知噶嘛，所以我就話呢個而家你啲法官嘅判斷咧，如果連龍牆斬人案嗰、那個導遊姓洪振，咁樣嘅話就講到佢又失業又離婚。跟住咁多個月嘅抗爭之後咧，變成恐怖主義，佢就揾唔到食。咁我想問，點解呢個姓冼嘅國官完全唔去睇成件事嘅背景？ 睇翻係 因為有條撲街堅持要去修改呢個送中修例，係唔聽所有香港人嘅意見而導致咧？我想問下，即係唔到你唔怒氣。如果你法庭嘅法官係咁中意睇上文下理、前因後果嘅，要情理法兼備。好啦，你連龍牆斬人案，你嘅情感就泛濫到咁嘅地步，叫做高尚情操。而呢、這個大佬，佢根本上呢個姓冼嘅年青人，佢完全冇任何嘅私利，亦都唔係因為佢一時衝動咁簡單。成件事嘅前因係咩啊？係100萬人上街係唔理啊嘛。 係啊，喺唔夠一個禮拜前， 喺6月9日100萬人上街係唔理啊嘛！ 上完街之後，特首喺夜晚啊，緊接住呢個100萬人上街之後，仲要 再挑機11點都未完嘅遊行， 會繼續 就話要直上大會。如果你問我所有嘅嘢，法官要情理法兼備，要 put it into the context 去睇嘅話，呢件事嘅 context 遠遠重要過連龍牆斬人案，你話係咪啊？呢、這個 context 係100萬嘅香港人喺6月9日上街反對呢個修例，而一人因為中共指使佢做，然後一意孤行，6月12日直上大會，係導致到6.12嘅慘劇出現。我想話啲法官，你哋有冇良知啊？真係4年，大佬嗰、那個斬到人哋就嚟死，係嘛？45個月，呢、這個48個月。係咪你就睇下呢個係咪公義啊？我想話，即係我唔想去詛咒呢啲咁嘅人，但係我成日都話，如果我哋相信呢個世界最終係有審判嘅話咧，佢哋係會將面對自己良知嘅審判呢啲人。 個法官咧就話用6年做量刑起點，因為佢即時認罪，就話聲稱係有悔意，咁所以咧就再調低到去4年。咁但係你將 将军澳景林连龙翔隧道里面发生的斩人案一横向地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得到那个荒谬的地方是去到哪里。 不是，你整件事你即是我成日都说，很多人说法官只是看犯法就犯法。好了，如果按照相同的标准，连龙翔那个人首先个控罪已经本身是用一个最猫的控罪，为什么不是谋杀？为什么不是严重伤害他人身体？喂，大佬，咁樣捅人，攞把牛肉刀、生果刀，兩把刀，一把生果刀，一把牛肉刀，翻屋企攞，落翻去斬人，係咪？人哋即係講咗一句，我冇喺機場嗰度，佢冇去機場嗰度打人，就一刀捅落嚟。我想話，你唔需要，你大家有常識嘅。而家我哋唔係離曬地坐喺個法庭裏邊，大 Q 住個假髮之後喺度扮英國佬嘅。是每一個人都看住過去嗰半年嚟，係經歷過曬呢啲新聞嘅，其實係咪？你而家佢係第一個判刑嘅，係有一個 benchmark 嘅作用。 嗱，個官咧就唔會用連龍隧道嗰個斬人案做呢一個嘅參照，反而佢咧就將今次呢個612判四年嘅呢個後生仔22歲咧，就同梁天琦2016年嘅魚蛋革命嘅暴動罪咧係去判嘅。就喺判詞就話比魚蛋革命，即係梁天琦嗰陣時嘅暴動罪咧，或者個情節係更加嚴重，就用呢度嚟嘅方式，你即係會唔記得啊？有另外一單嘅暴動罪嘅判刑咁樣嘅係。 唔係佢嗱，我覺得梁天琦嚟做 benchmark 就好簡單，因為梁天琦當時已經係咩啦嘛？佢已經係有個起點6年啊嘛。 係。 同埋佢話佢比佢情節更嚴重啊嘛。如果我就係話，你問我連龍翔，我想希望你打到去終審法院噶啦，我一定係係唔需要諗。如果你話所有嘅呢啲咁樣嘅嘢，法庭係唔考慮政治嘅，咁連龍翔嗰條撲街點處理？我想話，律政司到而家都未上訴啊！ 係啊，冇出個聲， 咪冇出個聲啊！到而家都係咪律政司唔上訴咧？我想話你再整多十次香港的真相咧。這個社會的撕裂只會更嚴重，我想說今天發生這麼多事加在一起，大家都很不開心，但是我只是這樣說一句，這個六月開始香港將會進入一個更激烈的動盪時間，因為今天所發生的事你看到的是一樣東西加在一樣東西，一樣東西加在一樣東西，到國歌法上大會的時候就來了， 是再點火。其實現在這個林鄭政府是 連反對國歌法都是違反誓言DQ 啊，可以係去到咁，我就話我哋全體唔好唔投票，入去投票等佢 DQ。橫掂仲有幾個月就咩咯，係嘛？你就我就要你喺國際層面將所有投反對票國歌法嘅議員驅逐出議會，我就要你行呢一步，係咪？橫掂大家搲爛曬塊面嘅啦，係咪？好多人話喂，咁我哋冇辦法嘅喎，點算啊？移民走人啊！好多人係唔走得嘅，我覺得。我上個次都講過，我已經好多人都好奇怪點解我會講咁講。我話移民嘅人，我唔覺得係一個道德問題。如果你覺得走嘅應該走，係咪？咁之後啊，黃秋生話去移民台灣， 係 咪？我相信好多移民去台灣嘅人一樣會繼續關心香港、支持香港。林夕也好，其他就算阿蕭生喺台灣，你見到佢都係一路都係 每日都有，每日都有發現 香港嘅情況。香港 physically 係一個城市，同時佢亦都係一個比呢個小島更大的一個 community， 係散居在全世界的香港人。如果我哋有呢個 community 去 back up 嘅話咧，我哋嘅力量發出嚟嘅力量，唔係淨係呢700多萬人嘅香港人，嗰個力量咁簡單。但你見到呢啲事一件不公義嘅事，喺之後會繼續嘅，因為612呢個第一單判嘅啫。你見到更多呢啲法官嘅判詞，係令到你睇完之後拍台而起嘅，其實。呢、這個是第一個嚟嘅， 排住隊啊！其實而家係 而家審緊啦，姓湯姓杜嗰兩公婆已經審緊啦，係嘛？係同一時間，你睇到嗰個量刑嚴打兩個字，你話冇政治干預呢個司法，我批個頭俾你坐，打死我都唔信。點解啊？你睇埋楊潤雄干預呢個跑平谷，你都知啦。一陣間我哋再講呢件事，好多人唔明白，以為跑平谷係教育局嘅一個分支。我俾大家睇下香港法例第280多章，我都唔記得咗啦。大家睇清楚嗰個法例係點寫嘅？行政長官可以發出指示嘅權力，只係話咩啊？一般指示啫。 一般指示嚇。 一般指示啦，唔係 specific 講緊要你取消嗰個歷史科考試裏邊。 佢係冇權 嘅。嗰一條題目嘅評分係冇權嘅，其實係。 考評局係獨立㗎。 下面十四条你睇下，考评局并非政府雇员或代理人。我想问下杨润雄，你 A.O. 出身，你啲仔女送晒去读国际学校，送晒澳洲读书，系咪有报应嘅？我话俾你听，又系点解啊？为咗个少少钱去做呢个出卖香港嘅共产党嘅走狗。 系啊，佢为咗表忠， 你凭乜嘢要求考评局去取消嗰个法例？ 佢为咗表忠啊，系去牺牲其他嘅子女啊。 同邱 腾华 系一模一样嘅，呢啲英治时代培养出嚟嘅政务官。有良心的已經走了，等於警察一樣，有良心的已經辭職走了， 走了四百個， 現在剩下在政府裏面警隊裏面的就是埋沒良知的人，為了什麼？為了供樓，為了子女在澳洲讀書交學費，為了搭飛機回來可以用這個禮賓服務，可以有人幫他拿行李。你知不知道我認識的 AO 就是這樣， 是嗎？ 他們這麼眷戀的權位是什麼？是只是為了 AM 車，是為了可以用機場的禮賓服務，然后他们选择的去到是非黑白的选择的时候，现在不是平时我跟你讲有没有双普选这些东西，现在是讲一个做人的良知的时候，他们就是不去选择，是选择利益， 他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執行过去他的专业训练，要做一个适当的判断的。其实是 AO 的训练是什么？是要 defend the best interest of Hong Kong， 第一，第二，你们是 play by the book。 我想说如果考评局是教育局的一个 executive arm， 为什么当日要根据考评局条例草案去成立一个这样的独立法定机构去做事？正正就是要彰显那个考试评核那个独立性嘛。是吗？等于很多机管局是法定机构，房委会是法定机构，这些法定机构全部是根据一条的在立法会通过的条例草案去成立，你凭什么去指使这个考评局？还说要派员入去 monitor？我告诉你这个杨润雄，我告诉你将来这 name and shame 就是这些人，以后一世人不用抬起头。我告诉你， 我们立法会的财委会拨款啊，考评局啊，他的资金来源其实就是学生的考试费的问题，他是出现了赤字才是要去到财委会那里问的。 写到明啊，行政长官发出的指引都是一般指示啊，我当你杨润雄，你根本冇咁嘅权力，佢发出一个 specific 嘅指示。行政长官啊 ，even 系委任考评局嘅成员嘅行政长官，都系发出一般指示。如果我系考评局嘅成员，系咪我认识嘅？其实负责呢个科目嘅人，根本就系我哋中大历史系嘅师兄，企硬。我话俾你听，我就睇政府点样喐。一喐，今年参加呢科考试嘅家长学生，即刻司法复核。唔使諗啦，我話俾你聽，呢個唔係 defend 我哋嘅歷史科考試咁簡單，因為今次後面係乜嘢？係要將共產黨嘅黑手唔單止插入去課程啊，仲要插入去考試啊，因為考試先至可以洗到腦啊嘛。大家都唔明白，大家喺度辯論，誒、哎、毛澤東都叫呢個多謝日軍啦、啊，咁樣有咩問題？呢啲叫做食花生，我話俾你聽啦。做評論員食完花生嘅話，你要講出個問題嘅本質係乜嘢？個本質就係要伸隻政治嘅黑手落去本來獨立嘅考評局嗰度。 我哋之前節目都講過啦，嚇嗰頭話要喐通識，呢頭就喐埋呢個歷史科啊，係仲陸續有嚟嘅，其實係唔止㗎，係你會睇得到係今次咪揾考評局而家考緊嘅 DSE 嚟入手咯，係 成件事你望翻轉頭嗰、那個劣質嘅程度，嗰、種惡劣嘅程度。是比內地的文革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公報走去起人哋十年前嗰兩個考評局嘅負嘅員工嚟啫，其實同今次出題都冇關嘅。我想話，今次出題嘅根本 proof 嗰個 board 嘅人根本就係浸會大學歷史系。我想話，如果係嘅話，你就走去抄人哋十年前嘅言論，將佢扣上去同今次出題嘅關係。好啦，就算我話俾你聽，唔好講毛澤東講乜嘢。歷史教育是培養什麼？培養我們自己懂得獨立思考、不是個黨國說個歷史的結論是這樣，就是這樣，共產黨就有歷史結論、但是我們讀歷史的人對歷史是沒有一個黨的結論告訴我一定要跟從。究竟是1900年到這個1940年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是看你的考生怎麼咬、而個標準答案裡面一定要提及他侵華那部分的。其實你不可以說、他借過錢給我們支持過辛亥革命，接受了很多留學生，所以就一定是利大於弊了。 而且你考試， 因為他都要看後面那一部分才是一個完整的答案， 不是立場，而是 答案裏面你的資料、你的論證、你的論據、是不是全面，是不是答得到個問題，即是去令到你答個問題的立場是有一個足夠的，即是你說的資料是去支持的嘛，這樣來的嘛。同埋啊，呢個係一個有組織㗎。頭先細龍講話，大公文匯嘅官媒啊，係擺喺頭條㗎。喺過咗幾日，你會見得到嚇、啊，其他嗰啲人咧，陸陸續續啲建制派啊、保皇黨啊，係陸續出聲。今日先至到楊潤雄， 成件事嘅 模式，啊、即係作為教育局係出手㗎。 呢個你睇到嘅根本就係駱惠寧港督嘅一個直接管治嘅模式嘅翻版、 嗯。 第一件事係基本法二十二條嘅爭拗，佢連打個電話俾阿林鄭招呼聲都唔會嘅。今次好明顯都係，佢直接出完個立場之後，聶德權三改新聞稿，顏面何存啊？佢要將走狗兩個字寫喺聶德權個頭嗰度，由個黨出完聲，大公報再發炮，跟住你特區政府先至睇到嗰個報導先知啊，然後先至知改啊。 即係而家大公文好似憲報咁樣變咗係， 唔係憲報，佢而家直接管治就係要樹立個黨嘅絕對領導嘅權威。今次亦都係一樣。所以我話呢個楊潤雄你做嚟做乜嘢呢？其實你同聶德權有乜嘢分別啫？其實你諗翻轉頭，再早啲係乜嘢呢？再早啲係邱騰華啊嘛。 邱騰華 咪就係大公報喐呢個 The Post 同埋呢個港台嗰個台灣故事嗰個節目咯。哦、然後佢咪跟住睇完之後，咦係喎，咪老細出咗聲噶咯喎！哎呀死啦，唔記得咗做嘢添。 即刻補飛， 即刻補飛，咪衝出嚟揼呢、這個，跟住叫梁家榮去受把咯。 嗯， 香港人你看不看到，我想說現在這個已經不是林鄭阻不阻黑警是不是死全家，還有這些這樣的狗官的問題，這個是一個全新的管治模式，是執行當中啊。你開行會來做什麼，我想說大家再去行會請願來做什麼，如果那樣東西根本是不需要過香港任何的體制，包括立法會的，這個就是直接管治模式，黨說了算，他說這樣就是這樣，他說完之後你們狗官就要去執行。他甚至一個地步是什麼呢？中聯辦裏面負責教育那條粉腸，他連個電話都不打給楊潤雄、嗯、我出了街謝了你先、嗯、我謝了你考評局先、嗯、跟住他咪要唯有今天晏晝開記者會， 咪等你講啊、欸、你識做啦，你自己嚟 啦， 咁樣係 喂呢、這個咪就係他行使監督權的意思咯。其實所謂監督權咪共黨直接管治咯，我想話扮乜嘢啫，真係唔使扮嘅。到梁君彥指示阿陳建波去選主席都係一模一樣嘅。而家所有嘅嘢就係咩呢？你特區政府遺傳呢個一國兩制嘅假象，所整色整水做嘅嘢唔需要啦。即係而家全部所有打格仔 remove 曬啲格仔，而家要打真軍。你邱騰華、聶德權、楊潤雄呢啲過去嘅港英 AO 諗住啊，我又可以享受呢個社會精英嘅地位，又係高官又有人工高出嚟。退休之後又可以領翻啲法定機構去做，又唔使去用泥漿摔角整污糟嘅手。對唔住，你而家係最後機會去贖罪，一齊去辭職嘅時候，因為以後只有更重口味。每次都係大公文匯做完之後，你一隻走狗、哈巴狗咁樣躝出嚟，然後全香港人睇住你去做大公報所指責要求政府做嘅核突嘢。你頂得幾多次啊？我想話， 梁君彥繼續想揾啲遮醜布㗎、嗯，所以咪夾埋李慧瓊，夾埋呢個陳建波咯。上個禮拜五就揾李慧瓊出手，跟住咧就外聘大律師兩個意見，跟住用咗嚟咧，今日又再講啦。開記者就話：，哎，我引用呢個九廿二條，但好明顯大家知道九廿二條咧就係議事規則裏邊冇講明嘅情況咧先至可以引用嘅啫。佢多次去提及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曾經用過，所以佢而家又用啦咁樣係。咁但係唔好搞清，唔好搞錯啊！郭榮亨一路都係根據內務守則， 佢 係 根據議 事規 則嘅嘢去做，係 去主持內會嘅會議㗎。 一定司法覆核 嘅，而家係夾硬嚟嘅，所以係。但係點啊？梁君彥繼續因為阿爺出咗聲啦，因為中聯辦出咗聲啦，因為兩辦出咗聲啦，咁啊挖空心思。逼住自己出手咯，咁樣。 所以 而家又揾另外一個爛頭出啦。下個禮拜一就揾陳建波嚟做啦。 我就話今日林鄭嗰個真相記者會，冇一個記者問佢：喂，其實你而家唔係管治緊香港，你開咩記者會？既然記者佢連話立場嘅記者問佢，警察可唔可以以後唔用胡椒噴霧噴射記者？佢都唔敢保障，唔敢保證，連呢樣嘢佢都唔敢保證嗰陣時，你憑乜嘢做行政長官？我想話，你而家根本上就唔係行政長官。你連溥儀都不如啊！而家佢根本就放埋你一邊啊！你所有嗰啲咩李家超乜春都好啦， 所有整個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根本完全是不是function緊的，不function緊的，他現在動員緊那些休班警察去做選舉的嗰啲嘅臨時僱員嘛， 嚇票站嗰啲公務員嚇，選舉監票員啊，或者票站嘅工作人員啦， 即係話由佢哋直接喺票站裏邊教嗰啲阿毛投票咯。我話咗噶啦，其實跟住就印好曬啲票箱擺喺度換噶啦。其實你睇到條路係一路咁行嘅，但係我就係話一定係好黑暗。我好耐之前已經講過，你開始打大佬，打大佬係冇得停嘅。第一，因為你搲爛咗個面，大佬一定會復仇。但是大佬现在现了真身了，现在现了真身之后，其实个波在我们那里，我不觉得每一个人现在都会有足够的勇气上街，因为那个警察的暴力是相当之严重，这个不是你展示你道德高与低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要聪明一点对付他，但是每一个环节里面，我相信总有一些有良知的人可以卡住他，因为他的党他沒有辦法深入去 operation 執行的層面，他只可以在大公報層面在廢，但是他怎樣執行呢？我就說如果我是考評局，喂大哥，我最多問不撈，喂我在個考評局裡面，我負責去審題那個人，我本身有個教職在大學的，我是兼職的喎，大哥我為什麼要去跪低在共產黨面前跪低？如果他們年紀已經是大過我一兩年的，已經差不多 career 去到最後的階段了， 就快退休了， 咁我就會選擇企硬，我覺得做人最重要。而家你要俾香港人睇到係有一啲願意企硬嘅人，你唔需要係抗爭者，你亦都唔需要係做一個政客，你最多只不過係普通人，你專業地做翻你自己嘅嘢。好多人問咁，我哋點樣面對？你就係專業地做翻自己嘅嘢，公務員也好，你 E.O. 也好，任何一個部門教育處嘅官員也好，你咪做翻自己嘅嘢咯。我就是要楊潤雄這條仆街自己親自走下去去 DQ 那些考評局的委員，你要逼到他最盡為止才得，是令到他們暴露出他們以為以前是什麼呢？啊，這個黑社會迫害逼我去拍這個鹹片，我就遮住不露三點，誰知道黑幫重口味，現在什麼點都要你露曬，他就想著什麼呢？還想著方法露少一 點， 現在不是啊，現在我覺得要加速暴露他們是中共走狗這個面向，你港人治港已經是大敗局來的，所有人說有險可守的是騙你們的，其實已經是一個大敗局，如果你今天看不到的話，這個大敗局的話，你是愧對於香港的下一代，是會陸陸續續有幾百個人判入去坐暴動罪的，其實大家看不看到，這個是多過當年很多人批評的台灣白色恐怖蔣介石的美麗島大審判，我想說大家看不看到四年量刑起點的刑罪，是有多少人在告暴動罪，現在是四年量刑起點，你說這個不是軍事法庭的大審判是什麼？你看到個法官的判詞，你會相信這個有法子是嗎？但是即使不相信也好，我覺得仍然是要寸步不讓，在一個制度裏面裏面和制度外面去跟他鬥，如果不是的話就走人了，真的，即是大家覺得這個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如果你覺得很 fed up， 情緒又不好，心情又不好，做事又不好的話，其實你換個新環境，我覺得這個是會爛到盡為止的，其實不會中間改變的，這個跟過去那二十幾年都很不同，2019年開始，我記得當年我當日我講過這個是光州事件的翻版之後，那條路是很黑暗的， 我們也都在節目裡面有提過，也都是當時我們引述回逆權公民那套戲，是建基於南韓的史實去拍出那套戲，就是在他戲裡面那些不同的公務員、啊、記者、啊、公民、啊、社運的參與者，在他們的位置上每人走多一步，每人做翻佢原本應有嘅責任，咁係去應對當其時好似一個災難咁樣嘅極權嘅打壓。我哋講過嘅喺個節目 嚟緊㗎啦，而家事實上已經發生緊，我話俾你聽。所以我就話九月嘅選舉，你一定要定性呢個係一個同共產黨嘅決選嚟嘅。呢個係以反共產黨為管治香港，直接管治香港嚟作為選舉嘅嗰個 campaign 嘅 issues。如果喺投票嘅結果出嚟，市民係選擇抵付口罩，係選擇舐一萬元 而去 forgive and forget 林鄭月娥同埋共產黨同埋警察所做嘅嘢嘅，呢個城市係會玩完嘅，已經係整代人都會玩完嘅，大家會變得好 cynical， 坐完監出嚟嘅人唔會再爭取嘅啦。1966年九龍蘇聯之後，盧奇被自殺，蘇守忠出家。當時的抗爭的結果就是這樣，跟住一代人提起蘇守忠就覺得他是搞事的，盧奇不知道為什麼在家吊頸死了，這個是1966年發生的事，整代的年輕人不再碰政治， 他變得麻木，還有 不再碰政治， 不願意再思考的社會問題，會變成是這樣的。 所以我說是沒有後退的理由的，我覺得，但是我也不會譴責那些離開香港的人，因為有些人事實上他承擔不到那個情況，但是我告訴你，是沒有選擇後退的理由的。現在 是在我們現在做節目，其實有很多人是在金鐘的太古廣場裡面和外面呢是悼念，因為今天呢就是梁寧光，梁寧傑， 梁寧傑， 梁寧傑即是身亡的11個月，還有1個月呢就夠一年，他沒有放棄過，也都是冒著險是走出去，這些就是另外一班即是參與者，他們覺得個運動繼續要走下去維持民氣的其中一種方式來的。 不是，我昨天我都跟朋友說，我很 respect 在母親節在這個太古城，在這個沙田新城市廣場走出來的普通市民和手足，因為他們是要冒著很大的危險和用力走出來，但他走出來直接是告訴大家，我們的鬥爭的意志是未熄滅。我覺得沒有氣餒的理由，很多人問，即節目開始之前我看到很多人留言，那我們怎麼辦、我跟大家說只可以這樣說，其實我們是做一個我們選擇了是要問是非黑白的人的話呢、我們講公義的人的話呢，這個是因為我們熱愛這個地方，我們才會選擇走這條路、不是因為這條路而走，亦都唔係因為呢條路可以 promise 帶俾我高官厚祿，可以升職加薪，乜都冇嘅。其實佢一條好黑暗嘅路嚟。我就話你睇翻南韓嘅散兵喺光州掃射完嗰啲示威者之後，到南韓民主化1988年，中間係8年嘅時間啦。其實係有幾多南韓大學生朴忠哲啊嗰啲自焚，俾警察打死亦都有。有啲喺直情喺首爾大學嘅建築物上邊跳落嚟自殺身亡亦都有。你話之後會唔會發生？我話俾你聽，香港係會行呢條路，但我哋有冇得揀？你可以選擇當睇唔到，但你去到外國，你可以當睇唔到咩？我當你喺加拿大、喺美國三藩市落地生根，但你會忍唔忍心？你忍唔忍心唔再睇香港嘅新聞？係咪？所以我就話嗰個係一個係冇得翻轉頭，已經係因為係到 final chapter。 我哋講話今晚係呢個教育局。文革或者教育局策動文革，確實他的手段是好像打出第一槍，或者這個海瑞罷官一模一樣。第二就是你記住，我們這代人會想回為什麼60年代的紅色中國那時的土地上面是可以發生文革，這些接近瘋狂，記住是集體陷入瘋狂的一種境地，我們不斷是去吶喊，不斷是去出聲，不斷是去講，就算面對這種這樣極權的打壓，又或者去不斷地去嘗試去洗我們腦，我們起碼要維持住，即使是很痛苦，但面對是要清醒，是要繼續要做一個道德判斷，不是接受他那套他講的今天梁定邦講的作為監警會去講出來那些這樣的說話，擺到明就是顛倒是非黑白的，但他要你信，他要你接受，他不單止要你接受，還要你心死，就要令到你放棄，變得麻木，甚至乎變得犬儒。今晚我們做節目有人留言，逢親這些樣，跟著實有人會留言，啊，當年民主回歸派怎樣怎樣，責任你們都有份，這樣 又繼續是去找這些這樣的小編子繼續是編輯啦，這樣 這些回應他都浪費氣， 是啊，不是忘記了，你不是面對一個強權是去即是作為一個反對對抗，而是繼續呢是去自己人打自己人這樣， 不是這些也是大家都不會中招的了，我覺得已經越來越少人去響應這些這樣的言論，因為個問題個對手已經現了真身了嘛。一國兩制的理論是什麼呢？其實它是一個很虛偽的制度。很虛偽的制度在於什麼呢？就是特區政府好女兩頭門，一邊它就要 維繫住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一邊他又要討好中國大陸，要制止他們一些很極端、很激進和很惡劣的行為，然後扮成是中共的自己人。這個就是一國兩制，如果要成功就要是這樣。好了，香港人是逼出了什麼？是中共自己毀了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這一步。所以我說你從運動的鬥爭角度來說，這個是推進了一大步。當你有一個緩衝的時候，即是很簡單，你跟這個劉世良一鬧交，永遠監製阿健就會衝過來勸交的，將我們兩個擋開，然後告訴你，唉，拉開 Gary， 唉，世良啊，不對的，經常說話霸住時間，然後退我面前就說，是啦， Gary 呢成日咧就喺度講埋啲嘢不着邊際嘅，我都係唔撐佢噶啦。 避免個大衝突。 係啦，咁就避免咗個大衝突。其實特區政府一路以嚟嘅角色，即係以我自己近距離嘅觀察咧，一國兩制呢台戲做得到咧，係需要呢個特區政府嘅氣質存在嘅。個立法會就似模似樣，大家意淫緊英治時代嘅呢個議會文明。其實嗰個議會文明一早已經結束咗。你問我喺。曾鈺成離開立法會主席之後已經結束了，因為曾鈺成他的心仲覺得我需要扮那件衫做那台戲，但去到梁君彥已經不需要了，因為黨的控制的手越來越深入嘛。他現在去到楊潤雄那裡，但你想想，其實李慧瓊、陳克勤這班人被中聯辦的魚肉控制其實遠早於楊潤雄，因為他們是個分定好、權力好、來源都是來自共產黨嘛。好了，现在就伸到去杨润雄、邱腾华、聂德权这里。这一步的意思就是说，在众多香港人面前，除非你是睡了觉的，我想今天任何看新闻的人都会知道，第一个落面的其实不是我们香港人。大家都知道，其实他是将特区政府再踩多几步。每一次大公报出权，然后邱腾华、聂德权再加杨润雄冲出来，就会令到特区政府的认受性更低一步。英治时代绝对不会这样做。倫敦的外交部是不會出來指使港督做任何的事，一定是港督法號司令。就算後面聯繫匯率是後面英倫銀行加這個祁連活英國專家、英國首相找回來的專家去定這個聯繫匯率都好，他一定是由通過港督去宣布， 在台前由他去做的， 是的，不會是公布了之後港督看完南華早報才知道，然後看完南華早報之後，哎，我們現在開記者會了，你看看今天開記者會，我告訴你是有史以來最噁心的，不是林鄭說的言論，是那個 backdrop， 大家看看 香港的真相， 即是說整件事本來你是接納監警會的一個報告書，扮到懶中立，然後將他的意見哪一些採納，你就用一個最普通的政府總部裡面的 press room，他畫公仔畫出場，將他變成 campaign， 做到加零一， 當佢變成競選啊，反政治攬炒競選，就揾新聞處做埋啲咁嘅垃圾圖喺背脊嗰度。咁你咪即係話俾全香港人聽，我係中共走狗咯，我根本就係一個溥儀。人哋話你溥儀，你已經冇理由認啦。佢而家自己整個 backdrop 出嚟，寫住我係日本關東軍走狗，一模一樣。我話俾你聽， 佢個香港的真相其實即係等同於信我啦咁樣。 唔係呢啲咪就係嗰啲大公民會成日走出嚟嗰啲咁嘅改圖啊，話特特嗰啲改圖。 兩日前香港私有民意調查就一眾嘅高官，包括新上任嘅曾國衛啊。這個的薛永恆啊， 所以我告訴大家 全部都是民望極之低的，現在再一次走出來信我啦，這樣其實就是 千祈不要絕望。我告訴你，為什麼呢？人賊是沒有藥醫的，當一個政權有權的人出來現真身，以前就是一個木偶師，木偶師你永遠，我經常都說好像周星馳的《大內密探黎明法》對付無雙王的黑白無常那樣，因為以前你根本打不到，你都不知道打誰，你打黑無常，那就白無常走出來，跟住就說不是特區政府決定的，是北京決定的，那北京很遙遠的，你又上不到去北京請願，那怎麼辦呢？那你打白無常，那他又變了出來，這個是特區政府決定的，不是我決定的。那好了，現在就他連黑白無常他都不要了，他要現真身走出來。所以我說在整個運動的抗爭角度來說，這個是走前了一步的，因為你不著力的以前，係咪？唔通我打阿健咩？佢出嚟勸交嘅啫嘛。我去示威遊行，所以我就話一定要將個論述改變香港嘅反對運動。 這個不是中聯辦，這個叫其實是中共共產黨，現在是共產黨直接管治香港， 直接跟香港人博弈。 立法會裡面梁君彥這些不是什麼建制派，其實他們是共產黨，林鄭月娥其實他有沒有黨員身份都好，他都是共產黨，整個政權只有一個性質，就是共產黨。是吧？你所有那些公民黨好、民主黨好，所有泛民的議員，麻煩你們醒一醒，這個論述是要改變，你帶動的論述改變才可以帶動的社會的人將那個的矛盾對決那樣東西，在9月之前將它一路一路將它 escalate 上去。 咦，那即是前日大前日好東西，星期二那天這個元朗區議會主席黃偉賢，這個鄧炳強去到第一句就是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 好嘢，呢啲即係姜越老越辣，真係噶姜越老越辣。佢若無其事問咗佢一句就係你係咪共產黨員？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咧，唔係1997前97後嗰30年嘅政局裏邊嗰種嘅我哋嘅玩法可以繼續落去，因為呢個係一個大變局嚟， 全新局面嚟嘅呢個。 呢個係2019年，我相信係四中全會決定之後嘅一個大變局嚟嘅。所以派洛慧玲嚟，不是因為黃志文做得太強硬，絕對不是，不是派洛慧玲嚟安撫香港人，亦都唔係，佢係派洛慧玲嚟執行直接管治一國一制嘅模式。咁而呢個一國一制嘅模式，而家已經成型啦。你唔好話俾我聽，大家唔知唔見啊！由香港電台到基本法22條、郭榮亨事件，再到而家嘅呢個考評局事件，係嘛？再到你睇監警會。嘥氣啦！監警會，我就冇乜憤怒喎，對監警會已經拖到而家先發布， 因為冇期望啊嘛，原本係。 如果梁定邦呢條友 拖咗三四次啊， 嗰個就唔係梁定邦啦，等於梁君彥一樣。 最早嗰陣時講話監警會嘅報告要出，係講緊2019年嘅12月啊，跟住啊拖到農曆新年就話有疫情啊，係拖咗三四次啊，係。 跟住又再有咩司法覆核啊？ 期間又有話呢、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咁跟住又話獨立檢討委員會揾 記者會講唔做啊？ 係啦，咩又話揾唔到人選啊？一路用唔同嘅藉口係去拖嘅，其實 驚俾人起底，屋企人唔想佢哋做。我想問下林鄭呢條友真係無恥無極限，點解嗰啲人變成親建制會變成係冇咗呢個朋友，冇咗社會地位咧？係因為你啊？是你有異味，所有黐埋喺條政治喪屍嗰度，自己都變埋喪屍啊嘛！以前點解殖民地政府唔輕易出權啊？因為佢要維護個認受性啊嘛！你唔係啊，你慌死人唔知你係中共走狗，點解有頭有面嘅人唔願意黐咧？點解以前港英嘅年代大家願意黐埋去咧？因為黐埋去冇人覺得你係走狗喎，覺得你係精英喎。我認識顧汝德，中策組嘅首席，嗰、那個年代，喂，連陳婉嫻啊！都心甘情願走去每個月走去同顧汝德開會啦，大佬工聯會嘅強硬中堅啦，點解啊？因為佢哋心底裏邊都覺得，誒同顧汝德一齊開會，自己身份都高啲。呢個就係英治成功，就係你覺得好似永遠個政權本身係提拔緊你上去， 同埋政權亦都有喺啲適當嘅時候有聽佢哋啲意見。 呢個梗係有啦，同埋起碼佢包裝到一個地步就係。我提拔緊你啊！你係精英啊！你譚耀宗一腳牛屎，你做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啦，咁咪肥棒委任佢咯。 係啊， 嗱，所以我就係話咧，但係而家唔係，而家一中帝國、中共帝國下邊咧，佢食荔枝會周圍掠核，佢就要你一齊掠嗰啲核。佢嗰嚿痰喺個喉嚨滾動兩秒先吐出嚟嗰下，佢要你同佢一齊滾動三秒先吐出嚟。如果唔係就唔係自己人。好啦，成個政府就會。其實首先就跟中共一起攬炒，中共所有核突嘢，佢就要令你更加核突，所以而家佢根本唔通知你，佢打個電話俾林鄭講教評會嘅問題用乜嘢啫？你出去講，你出去話教評會咁樣做唔啱。 政府自己出手先， 你自己出手先，係嘛？我哋再揾李慧瓊副喎，佢根本呢前呢個舊模式佢唔要啊！而家佢唔要啊！佢要話俾你聽，邊個喺度加分緊香港啊嘛？咪洛慧玲咯。所以話你哋仲以為係同建制派選舉同李慧瓊對選？如果你唔能夠將個選舉定性為香港人選擇共黨管治還是高度自治，如果你逼唔到呢個選擇提出嚟嘅話，我哋嘅選舉係冇機會贏，係冇機會贏。但係如果你令到係連街邊嘅阿婆都識得講 say no to 共產黨嘅話咧，個選舉一定贏。所以我話冇需要大家泄氣嘅，我覺得。 打大佬就是贏和輸了，即係好似黃興貴評論社十二碼 要對決咯， 一係入一係唔入啦。 要對決啦，就係 十二碼有兩個可能性，一係入一係唔入，因為已經去到決勝，十二碼就已經係去到決勝啦嘛，係冇和局噶啦嘛，係冇和局噶啦，而家已經係，所以到大佬出嚟你就唔好騰喎，我成日覺得大家唔好驚喎，真係 協就輸一世啊。 係啊，點解啊？第一要保持住嘲笑他們那種奴才傀儡，如果任何有記者聽緊我們做節目，希望大家保持住這種輕蔑的態度去政府任何記者會，如果他們達到烏里丹刀的時候就直接問他，其實你請示了中聯辦沒有、想定了幾條 standard question 的了，我覺得是啊，中聯辦指示給了指示你做沒有、在公眾面前落他們面子嘛，你使乜咁認真問他怎樣答你，他都答不到的，其實根本是，所以我話黃偉賢好嘢，第一句問阿 PK 等你係咪共產黨員，係嘛？以後嗰啲陳凡好，邊個出嚟開記者會，陳茂波又好，你問佢你請示咗駱惠寧未啊？當佢咦耶耶啲政策講唔到嗰陣時，係咪大公報未俾指示啊？ 你對上一次見共產黨員係幾時啊？ 係啊，係咪未去中聯辦開會啊？係咪上邊中聯辦未落指示，你唔知道點做啊？嗰立法會咪繼續喺度問佢，係嘛？你問得多，講得多。香港人心目中就開始越嚟越蔑視呢班咁嘅人，佢蔑視佢唔係因為佢哋無能啊，係因為佢哋走狗啊嘛。而家佢哋嘅走狗相啊，已經越嚟越核突嘅。你睇邱騰華嘅民望暴跌，你就知啦。你睇民調啊 ，Robert Chung 嘅民調咪咯。喂，邱騰華從來嘅民望未試過咁低嘅喎。 佢仲諗住備戰做呢個特首，係 啊，諗住備戰，起碼先做 CS， 再做 acting 特首喎。而家共產黨唔係喎，你全部同我一齊落去泥漿摔角，佢而家係咁喎，係嘛？他不會知會你的，他關上門之後做盡了些噁心事之後就大家一起埋來加入這個噁心佬團隊一起來做了 因為他們那套美學是這樣 不是 他都是說你不明白，他要套黎智慧他就要你跟他一起套，如果你不套他的心裡面覺得你看不起我， 不是自己人， 是的，不是自己人是吧，即是你吃不吃牛歡喜，所以我說這個暴龍哥那套電影低俗喜劇裏面的編劇所講的一段暴龍哥那一段是徹底刻畫到共產黨那種 ruthless， 再加上他們那種低劣的文化政治文化。你搞不搞驢仔先現在他就問邱騰華你搞不搞驢仔，邱騰華說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是怎樣，我是無神論是嗎，我拖三隻驢仔，聶德權一隻，邱騰華一隻，現在加上楊潤雄一隻，三隻俾你搞完驢仔，仲有牛歡喜食。 木個劇情好似淨係食牛歡喜嘅係嘛？ 搞驢仔你真係， 我記得好似淨係食牛歡喜。 要問下我哋嘅聽眾啦。 OK OK OK， 嗱，聽眾有冇搞驢仔啦？最終啊，杜汶澤冇講有搞定冇搞，但係個劇情暗示佢係有搞過只驢仔。 因為會發惡夢。 佢有搞過只驢仔嘅，其實係。 明白明白。OK， 所以我成日都話你睇翻低俗喜劇呢、這個就係共黨直接管治。嘅比十年呢套電影更加有政治預言嘅作用，你話係咪？你睇如果睇低俗喜劇嘅話，佢直情係嫌你呢班友，你同我講英文，你邱騰華同我講英文，你英文好叻啊！你即係話我英文唔掂啦， 即係蔑視我， 係咪先？係咪？你而家好簡單，所以我話今次整治呢個考評局係有備而嚟咩？佢係要將直接將個黨嘅手伸入去考評局裏邊啊嘛。當我嗱，佢好清楚噶，國民教育進課程嘅目的係為咗考試啊嘛。如果你最終嗰步你唔去伸隻手來控制考評局嘅話，點解當年英國佬會將考評局成立一條法例，將佢獨立於教育局呢？就係知道，喂，你考試唔可以將佢咁政治化嘅喎，係嘛？你要有個所謂認受性噶嘛，你嘅考試局本身要有認受性噶嘛。其實香港考評局是有認受性的， DSE 國際是有認受性的， 這個又好像大陸文革的特徵，專搞知識分子的，是 他不是，他要洗腦 懲治他們， 因為當他決定了怎樣考試的時候，香港呢總會有一幫的老師學校就會幫學生洗腦 歸邊， 是的、哦、講中日關係一定要講衰的、講好的話呢就拿不到分的、講改革開放之前三十年呢就要提出正面的看法、是叫艱難的探索，不可以突出這個大饑荒餓死三千萬人，或者文革武鬥死幾多人、一定要講正面，怎樣通過這個艱難探索終於迎來改革開放、 六四都一樣。如果沒有鎮壓的話，就不會有中國之後的經濟奇蹟。 哦，不是只跳過了不說了， 是不是，不是，現在要你說正面的。喂，暴龍哥是這樣的嗎？你不吃都不得啊，大佬啊！他要你一起吃牛歡喜啊！而家 係陰陰都係好嘅咁樣。 以前就係話：喂，你咁重口味，哎，最多我唔出聲啦，我行開啦。而家唔得啊！你行開就唔係自己人啊嘛。所以我就話，其實泛民亦都冇中間路線好走嘅，除非你搞驢仔嘅啫。 嗯。 除非你郭榮亨都搞驢仔嘅啫。如果唔係嘅話，你邊度有中間路線好走呢？是因為他將那個自己人那條線，他不要中間派， 拉到低， 不要特區政府做不服鬆，他自己真的賊到無能，他走了一條這樣的路，他以為拉高矛盾之後就歸邊了嘛，香港人，這個是共產黨在內地政治鬥爭的手法，但這裡是香港，內地你還可以說資訊可以控制，香港是有資訊自由，仍然有資訊自由，起碼還有多少人在看我們節目，還有萬多人在看我們直播，是嗎？所以我就話，如果係咁嘅話，佢拉高矛盾嘅後果係咩咧？佢就會令到自己暴露越嚟越多嘅破綻。 嗯， 我就係話第一個破綻，我再一次呼籲考評局嘅人秉持自己嘅專業，我唔覺得呢條問題有任何政治上嘅錯誤，even政治上我都冇錯嘅， 做翻自己原本要做嘅嘢就得啦。 係嘛？即係話你好簡單啫嘛。其實你個結論即係瑕不掩瑜，即係你唔好諗住借咗錢俾我看嘢評，你唔好諗住收咗我哋中國留學生，你之後咁樣侵略我哋就得喎咁樣。喂，個結論其實就係咁啫嘛。佢而家就攞咗你前面嗰橛出嚟，然後放大佢，即係搞支那宣誓一樣，搞梁油事件一樣。而家就係叫做咩啊？叫做 DQ 知識，由佢去篩選邊一啲你哋可以學，邊一啲你哋唔應該學，邊一啲唔可以答，邊一啲要一定要咁答。一開波之後，佢咪控制考試局咯。控制考試局比控制學校同教育局容易喎。點解？因為當考試嘅標準係定於中共一尊之後咧，大家就諗住要攞高分噶嘛。 香港嗰種實用主義啊嘛，一試定生死啊嘛。 咁啲家長就會操嗰啲 影響學生嘅前途啦。 就會答噶啦。誒， 考試 開放頭三十年係艱難的探索，唔可以突出佢嘅叫做負面，太過負面唔得啦，要突出佢正面陽光嘅一面咁樣咯。但是我就是说很简单，你出动到这个党委书记这样来去搞政治运动，我是不是看你搞得多久、嗯、是吧？大家不需要太过即是悲观的。我经常说他一出招他就会暴露破绽。我不信，我真的不信整个政府里面是没有一个有是非观念的人。整个选举事务处里面全部都是奴才傀儡走狗，是心甘情愿去换票箱。是吧？只要有一个人企硬，这个就跟1988年南韓的情況是一樣，就是逆權公民那套電影裏面，是吧？當每一個人都企硬自己的立場的時候，我就看你個黨做完之後，當政府落不到指示執行不到的時候，好了，他就會更加向政府施壓。楊潤雄點止剝底褲啊，我想要打埋真軍添啊，係嘛？點止直情要直播同驢仔一起添啊！ 記住啊，唔係叫你做多一步，或者係走到上去前線做勇武手足嘅嘢，話喺翻自己嘅專業層面或者自己嘅工作崗位做翻自己原本有嘅職能嘅就係咁啦。 嗱，因為呢個我就話好簡單，好多聽眾正如有啲聽眾都講，物極而必反就係咁。你踐踏嗰啲公務員去到咁嘅地步，喂大佬，聶德權話曬都係一個即係公務員裏邊。他的風評都是比較好的，我認識他的時候，即是裡面的 AO 對他的印象都很好、 哦、 即是一個有擔當的人。好了，你將他的落面落到這樣的地步，如果你現在這些這樣的特區四人幫、啊、邱騰華、這個楊潤雄、陳帆、這個、曾國衛和這個、聶德權如果成為特區四人幫的時候，他自己顏面何存？他怎樣向他的 peer 交代？他以為自己是精英，你不同姚文元、張春橋，他真的靠極左上位，靠鬥爭上位，但這班港英的餘孽他不是，他以為自己精英，他以為自己精英的話就身光頸靚出入 Hong Kong Club， 然後去領事館拿著個酒杯擋下擋下就搞政治。 梁家榮其實都是你逼到他， 你逼到他 只不過做回他自己是這個的港台即是這個領導的角色而已，堅持翻原有個崗位上面，佢應該要行之即係行守嘅一啲嘅守則嘅啫。其實係你逼佢講真話嘅啫，佢本來都係保守嘅係。 唔係你逼到佢冇路走啊！根本係 無路可逃啊。所以我就話無路可逃嘅話，如果我想話你喺大陸，你就可以拉佢啫，用黨紀啫。如果我係香港，我係普通一個 E.O.， 你拉我乜嘢？最多我咪唔撈，係嘛？我唔撈之前，我一樣可以企硬噶，係嘛？所以我就係話咧，你林鄭月做呢啲核突嘢多，其實就係一個好事嚟嘅。個好事係咩咧？就已經冇咗嗰個特區政府嘅不服鬆，林鄭月娥一手摧毀咗特區政府個緩衝角色，而家就係上演真嘅低俗喜劇，就係官人我又要啦。所有官員都變成係阿暴龍哥指定嘅男主角啦，而家而暴龍哥自己都出埋嚟啦，咁啊點咧？嗱乜？所以我話你如果而家先氣餒，當你大家口口聲聲話要打大佬嗰陣時候，你預咗有今日咁嘅局面㗎啦。其實係冇得氣餒嘅，真係。除非你話我又翻翻轉頭，特區政府出嚟，修補社會關係，做翻緩衝，大家相信立法會有規有矩。然後呢就立法會的表決有公信力，即使舉手輸了大家都服從，是不是想回去呢？ 我們都回不了去，回不到。 喂，坦白說吧，真的回不到轉頭的了，除非你好像葉玉卿那樣嫁人離開這個娛樂圈而已。如果不是任何一個拍過這個電影，做過這個色情電影女明星的人，誰回到轉頭的呢？是不會的嘛，即好像舒淇那樣就很少數的了，其實已經是。但如果你話係要佢已經行到呢一步，再重口味，中共會逼到佢哋所有人發癲嘅。我話俾你聽啦，你而家睇到嘅邱騰華暴跌，我諗佢承受極大嘅壓力，唔係政治壓力啊，教會啊、家庭啊、朋友圈子啊，跟住到聶德權啊，係嘛？跟住所有人，你見到嗰啲黃偉麟全部匿埋唔出聲嘅啦，已經係係嘛？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嘅啦，開始係佢再中共會再逼佢哋出嚟嘅，其實。因為點解咧？佢就係因為睇到你班友個個就靠我去打仗，我而家就要將你擺喺台前做馬前卒。咁大家你話啦，九月選舉係咪形勢好定壞咧？大家有個判斷。我哋先休息一陣，記住支持城寨加入我哋嘅 Patreon 就可以咧。喺節目之前咧，我哋俾題目，大家可以投票嘅。其實一陣間我哋翻嚟講下，其實我哋今日嗰個投票其實啲 Patreon 嘅支持者。是揀了我們今晚講什麼題目， 會不會好呢？好掛住他們啊。 對啦，那裡熱鬧一點啊。 暫時不要回啊，將他們帶回家就行了。一於帶他們回家慢慢談啊。